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网易云音乐出品，有声书《兼职无常后我红了》。第34集。 我信你，没必要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但胡79更迅速，他飞快地赶在蓝河拒绝之前到。 我叫袭人。 蓝河无语，哎，还是被交心了。那也没办法，蓝河勉强一笑，礼貌地夸奖。 嗯，好名字，你也读红楼啊？ 狐女袭人。现在听起来倒有聊斋的味儿了。胡79莫名地看他。 甚红楼绿楼，我叫袭人是因为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袭击山上的活人，他们怪烦的，老来砍树。 蓝河无语。胡79又拿出了指甲刀对蓝河说， 看你那指甲应该是大姑娘想整，我也送你一片指甲，你试用一下。虽说我实力不如大姑娘，但也有我自己的长处呢。 他二话不说捡了片试用装给蓝河，非要蓝河收下。 哼，你若觉得合用想找我，就到上秋山上来，或是烧紫夜香喊我的本名，我若听到了自然前去。 蓝河只好用纸包住了，头疼的道， 唉，你们这一个个都是贵姐啊，太热情了。 胡79住在小杨家里10年，人类知识他有懂的有不懂的，主要是小杨也不化妆。 啊，桂姐。 没什么，79姑娘多谢你了，咱们回见吧，我先出去了。 胡79殷切地招手。 我也该走了，记得试用啊。 蓝河和胡79分别后往回走，刚出了厕所所在的院子就被一团树叶糊了脸。 我去，有刺客。 这一看就是人类在袭击。蓝河连退几步，看清原来是陈星阳和程海东，他俩手里拿着柳条。 哎呀，没事啊。 程海东道，桃木是没有，他找到了柳木。柳木又叫鬼步木，带有生机和阳气，和桃木一样也可以驱邪避鬼。蓝河没好气的道， 哎呀，你们俩，我今天杀青，如果这是折柳送别，倒也不必这么亲密吧。 程海东和陈星阳对视一眼。 什么啊，我们是担心你这突然万歌迷，不会是被什么大仙附体了吧。 蓝河不动声色道， 制片不是说我演技爆发吗，刘导也说我是百邪不侵。 别说这俩人歪打正着，还真猜中了一半。 你可真是牛大发了。 陈星阳揽着他道， 哎，你今儿就走了吧，休息多久啊？ 听到回答后他有些遗憾的道， 哎呀，等我杀青你又进王茂导演的组了，聚不上了，不过我姐应该会请你去做客。 嗯，回头有空再见，我也去看看淼淼。 蓝河应下了。蓝河和剧组新结交的朋友们告别后，就踏上了回家的路。接下来他会有10天左右的休整时间，紧接着还要进青梦几何剧组出演男三号。蓝河一路公交倒地铁，这才回到所住的小区。在电梯里又遇到了他的邻居英少。 哎呀，忘完了，我又看到你的新闻了。 厉害厉害，你和星宇女神看起来还挺瘦了啊。 哎，还有那个跟你对戏的那个女神的弟弟叫谁来着， 啊，陈星阳。 嗯。 我的妈呀，真够能装的，这就不知道陈星阳是谁了。英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越来越后悔当初为什么一时口嗨和蓝河说自己是骗子了。最近实在穷得不行了，看谁都像客户，之前还想保护一下邻居，现在盯着他就心想，都说娱乐圈那些人很多迷信的，他应该好好发展这个客户呀。英少决定厚着脸皮试试。 哎，那个 我不知道啊，你平时有没有这个信仰？ 蓝河当然是道， 没有吧，我不怎么信那些。怎么啦？做市场调查吗？ 哎呦，其实是想澄清一点事儿啦。 啊，你应该还记得吧？前段时间俺家这个动静有点大了，这个监控也花了，哦，我还受伤。 你真觉得那是生病造成了吗？你难道就没有觉得有点诡异吗？ 蓝河微笑不语，就像每一个看片子的人。而且因为这个骗子是半熟不熟的邻居，所以这种微笑一定是生疏礼貌的恰到好处，分寸拿捏的极好。谁让他刚放假心情好，就陪你飙飙戏。英少深沉的道： 哎呀，那天我其实是为了帮一个客户解决脏东西，进入了玄之又玄的境界，后来险象环生，哎呀，差点死了。幸好啊，我下面有人。我跟你说啊，像俺们这行，需要和鬼神沟通，比如这个黑白无常，你知道不？ 蓝河有些无语，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英少在吹牛，还黑白无常，他明明只见过蓝无常。蓝河冷静地道： 你是说鬼神附体或者下阴吗？ 嗯，就是这个意思，你听过？ 应该是仪式太累了，加上自我暗示，所以一症性昏厥。 这对于怎么糊弄法师，蓝河也比较娴熟。这些吃阴间饭的，有些是徒弟找师傅，有的是师傅找徒弟。以前蓝河演技还不够精湛的时候，偶尔暴露能见鬼，就有苗家的巫师觉得蓝河不错，想教他立法坛。那家伙比英少吹得玄乎多了，问他知不知道什么叫鬼知。抱朴子里写的吃了能见鬼神，蓝河当时就回了句： 不知道啊，但我觉得毒蘑菇效果都差不多。 巫师气到翻白眼，就此作罢。蓝河本以为英少也会作罢，没想到英少继续道： 哎，你别说，你要是跟我在这儿说生物，我给你说，俺这个东西啊也是有科学依据的，都是监测过来。这个俺们经常说了，这个传承的咒语啊能产生次声波，含有3-6赫兹的次声震动。 这个法师有点难搞啊，内容比汪大爷更系统，具有科技含量，可能上过学。幸好这时蓝河的手机响了，他赶紧示意了一下，故意一脸逃避。英少颇为失落，这种心智坚定的人真是太难招揽了。电梯也到了楼层，安利失败的英少垂头丧气地走到自家门口，开门就大声骂师弟： 哎呀，恁还搁这儿躺着呢，哥干了横吃别肚嘞。哎呀，恁来了也不知道煮个饭。 蓝河那边的电话是妈妈打来的，两人一般用微信交流，今天妈妈在外婆那里直接拨了电话过来。蓝河家一直在城市，户口本都跟着爸爸写的汉族，但外婆年纪大，以往住在苗寨，现在说话还是时常夹带着几句苗语。蓝河用苗语回了几句，大致的意思是知道了，有好好吃饭。此时的楼梯间，一个穿着维修工人服装的瘦小男子小心翼翼探出头看了看，十分警惕，以免被发现。否则最牛的古尸都不必靠近，只要动动手指，甚至稍一动念就能放骨。没错，他当然不是什么维修工人，而是受人之托。有位江湖人称楼爷的法师，在京城小有名气，平时带着伙计们打卦、接受、看地理、过阴，样样弄得。要是没有生意，就用拘役的冤魂创造生意，在高人如过江之鸡的地头，倒也过得去。 只是上回吧，娄爷做局被一个叫英少的撞破，派来寻仇的冤魂又让那个叫英少的给收走了，怎么做法愣是招不回来。那可是娄爷多年的心血呀，甚至娄爷都认怂了，英少还装傻，这个损失实在经不起，这口气也实在咽不下去，那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蛊治蛊，知其蛊名即可克之。例如蜈蚣蛊可克制蛇蛊，蛤蟆蛊又可克制蜈蚣蛊，英少养的是金蚕蛊，作为蛊鬼能克制冤魂，那就不要再派什么小鬼了，找相应的蛊虫治他。娄爷特意找了一位相识的蛊师助拳，这才有了他的出现。蛊师自持身份，本人当然不会为了这样的后生专门跑一趟，只给了两只蛊。娄爷的小弟里，他和英少是没见过的，英少认不出他，于是他带着蛊师给的瓦罐前来，准备英少一回来就悄悄放蛊。只是这层楼的两个住户好像同时回来了，一个进了左边，一个进了右边，他只听娄爷形容过英少的长相，这一时也认不出来了。不过娄爷查过了，告诉他英少住在1801号，左手边那间非常详细，到了现场一看，门牌号没贴，但左右是很好分辨的。但他听了那两人说话有一丝迷惑，左边的一口河南话，右边说一口苗语。大哥虽然没说英少是哪里人，但用脚趾头想都知道，说苗语的才是蛊师啊。灵光一闪，他想明白了，所谓左手边指的可能是面对大楼的左手边，但当你进了楼从电梯出来，方位则与外头看反了，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嗯，他点头，就是这样，差点搞错了。外婆电话里关心的内容还是老几样。 最近好好吃饭了吗？吃饱了没？是不是又瘦了？ 以往蓝河经常表示吃饱了，只是看起来瘦，但现在他终于可以无比自信地说，我吃饱了。外婆对这个回答很满意，接着又问蓝河， 找对象了吗？ 蓝河年纪不大，但在外婆看来已经是该找对象的时候了，个人问题怎么一点解决的影都没有，连蓝河妈妈都说， 去族里有没有好感的对象啊？如果没有，回老家带你相亲去吧。 妈，你也跟着说什么呢？蓝河正是专注事业的时候，闲时到处跑试镜，进了剧组基本忙到昏天黑地，还真没心情想这些。要说到好感，他心底的确隐约飘过了什么，可是这朦朦胧胧的感觉连他自己也无法准确捕捉到，只是胡乱搪塞。 工作比较忙，等有空了再说吧。 聊了一阵才挂。蓝河通完电话没多久，陈星宇的视频也拨来了，他知道蓝河已经从剧组回来，想约蓝河到自己家做客，两人约好了时间，蓝河才收拾好行李，顺便想把刘海给剪了。从拍珍宝的时候，他的刘海就遮住眼睛了，追里头的角色造型又会把头发往上梳，这平时放下来都挡着眼睛了。但也就是他拿剪刀的时候，听到门外似乎有什么声音，那声音就像是有虫子爬过，不是一只，而是很多很多只密密麻麻地爬过墙壁，所发出来的叫人牙酸的声音。蓝河走到门口，对着猫眼看了一眼，只见外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 什么玩意儿？谁把我家的猫眼给蒙住了？ 蓝河正在疑惑之际，那黑色又不见了，或者说爬开了。门外的墙上赫然爬着不计其数的蜘蛛与蜈蚣， 一时把走廊的灯光遮住，一时把猫眼也遮住，正是这密集的虫子在游走，发出沙沙声。蓝河有点恶心，隔壁在练鼓，动静也太大了吧。我是播客赵前景，网易云音乐，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